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95回，那媒婆回过头，瞧见一个面容俊俏的小公子，像是从金童玉女画里跑出来似的，说不出的精致好看。 哎呦，这是小少爷吧？好体面的模样啊！ 媒婆顿时笑得像朵重瓣菊花，刚夸了两句，便听得谢之芳满面阴鸷地吐出一个字： 滚！ 他脸上的笑容僵了僵，回头看向谢夫人。 哼，府上也是鼎鼎有名的官宦人家，家风怎会如此不堪？伸手不打笑脸人，老身我走街串巷多少年，从未见过这等无礼。 送客。 媒婆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捏了捏袖管里沉甸甸的银子。他风里来雨里去，跑断双腿说成一桩婚事，最多只能赚4-5两银子。可昨晚那位公子好生阔绰，一出手就是20两，点名让他替素有客妻之名的刘老爷去说亲，求娶谢太夫家的嫡长女。他当时被吓了一跳，犹犹豫豫地说这桩亲事不太相配，没得找不自在。可对方却说本就没指望能谈成，又暗示他把场面闹得难看一些，狠狠吓一下谢家的面子。俗话说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看在银子的份上，媒婆便硬着头皮上门。瞧见谢夫人温雅之礼，唯一的嫡子年岁尚小，想着谢太傅乃一介文官，想必是最要体面的，胆子便越来越大，舍下脸皮往地上一坐，扯高了嗓门嚎丧： 打人休打脸，骂人休揭短，老身好心好意上门提亲，你们不说客客气气的招待着，反而一言不合将我打发出去，真正是好没规矩没教养的人家。 他往地上唾了一口浓痰，骂道： 我呸，真当你们家大小姐是什么香饽饽不成？哼，被一窝山贼败坏了身子的女人，老身提起来都觉得臊得慌。难为刘老爷不嫌弃，家里有钱有粮，又有现成的半大孩子，大小姐嫁过去之后终身有靠不说，百年之后也有人供奉，你们还有什么可挑拣的啊？ 谢夫人让她气得一口气险些没上来，也顾不得那许多，重重地拍桌子骂他： 最没廉耻的老骨头，我们家清清白白的女孩，岂容你在这里满口胡气？ 他抬手召唤左右护卫们进来： 还不快把这嚼舌头的老货插出去。 还不等护卫们动手，媒婆便觉得脑后一凉，他愣了一下，下意识抬手摸向头顶的发髻，感觉头上光秃秃的，回头便瞧见4分5裂的大红花和满地断发，吓得尖叫出声。谢之芳将一柄长剑横在他脖子上，声音森冷如冰： 再敢胡说八道，断的便不只是你的头发了。 媒婆吓得魂飞魄散，捂着脑袋就往外跑，门房里坐的那十几位见势不妙，也一哄而散了。明知道季温于此举是为了逼迫他们就范，谢之芳还是被恶心得够呛。他拎着佩剑，泄愤般地将那朵俗艳无比的红花切成碎片，沉声对谢夫人道： 此事不要让我姐姐知道。 谢夫人自然知道厉害，点了点头，垂泪道： 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这娘虽不是从我肚皮里出来的，平日里却知冷知热，最是温柔体贴。我嫁过来这些年，和她相处的如同亲母女，本指望着好好挑一位如意郎君，将她风风光光嫁出去。谁成想，老天无眼，就叫咱们家遭了这样的祸事。 这哪里是天灾，明明就是人祸。谢之芳还未答话，便见谢涛满面喜色地走进来，一连声地使丫鬟去请谢之真。他皱了皱眉问： 你叫我姐姐做什么？她身子不适，须得好好教养。 一边说一边对小厮使了个眼色，命令几个下人手脚麻利地把地面上收拾干净，免得姐姐撞见了问起不好回答。谢涛死活不肯吐口，只是卖关子，对谢夫人倒难得露出点好颜色，问及她的伤势，听说额头上或许会留疤，眼底闪过一丝不悦。过了一会儿，谢之真在琵琶和青梅的陪同下进了门，未施脂粉不带环佩，一袭浅绿色的衣裙更衬得她气质出众，清丽哀柔的眉眼令人忍不住心生爱怜。谢之方克制住上前搀扶姐姐的冲动，不露痕迹地往她身边靠近了一步，警惕地看向谢涛。 父亲，有什么话便直说吧。 谢涛喜形于色地看着养女，毫无昨日里视她为奇耻大辱的嫌恶，连语气都和善了许多。 哎，真娘，被山贼掳走没多久，你便遇到了六皇子，是也不是？哎呦，这样大的事，为何不告诉爹爹啊？ 谢之真脸色一白，纤弱的身子晃了两晃，摇头否认。 没有的事，父亲莫要说笑。 哎，怎么没有？今日在翰林院偶遇六皇子，他已经和我说了。六皇子啊，对你一见倾心，挺身救你于危难之中，又恪守男女大防，将你交还给明堂，让他带你回来。哎，实在是位光风霁月的君子啊。明堂也是，你姐姐受了惊吓，忘记告诉我们实情，你怎么也不吭一声啊，害我白白和你们母亲生些嫌弃，出去又遭了许多耻笑。 他之前没有和那位传闻中的杂种皇子打过交道，今日一见发现对方谈吐之礼，又生了一副好相貌，对他又极为客气，不由得消除了几分成见。听说季文宇有心迎娶谢之真为正妃时，更是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了。季文宇本就是太子党，和他站在一条船上，政见上并无冲突。听说太子极为信重这个异母弟弟，若是能搭上这条线，对自己的仕途也大有助益。虽说对方在出身上差了些，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再怎么说也是一位龙子凤孙。女儿已然声名狼藉，能有这样的大造化，实在是打着灯笼都寻不着的好事，还有什么可挑拣的呢？谢之方一听便炸了毛，爆竹一般的将季文宇的阴谋诡计抖了个干净，只隐去谢之真中了药的事，连声冷笑道： 那等人面兽心的狗杂种，要嫁你自己嫁去。 他所说的事太过骇人听闻，可证据确凿，由不得人不信。谢夫人脸上现出几分迟疑，道： 若果真如此，绝不能将真娘送入火坑。 妇道人家懂什么呀？ 谢涛低斥一声，显然比起真相来说，他更看重面子。 便是六皇子坐下来又怎么样？归根结底，还不是太喜欢真娘的缘故啊。事态已经发展到这地步，咱们若是和他撕破了脸，真娘这边找不到好人家不说，往后在太子殿下面前也不好看相啊。依着我说，不如一床大被掩过，落得皆大欢喜。 见谢涛果然打起卖女求荣的歪主意，姐姐又受了刺激，胸口剧烈起伏，眼尾通红。谢之方理智尽失，抄起长剑抵在父亲心口，眼神冰冷，毫无温度。 说人话你听不懂是不是？非要逼我发火是不是？惹恼了我，一剑捅死你，再去六皇子府把季文宇那个满脑子难道你唱的狗东西大卸八块，自往大理寺引进符箓，一换二也还算是赚了。 堂上诸人不料他做出如此举动，齐齐大惊失色。谢涛吹胡子瞪眼，指着他你你你了半天，身躯僵硬如石，一动也不敢动。谢夫人吓得连声唤他的名字，想拦又不敢拦，几个管事和下人跪地不住地叩头，求少爷冷静一点。 谢之真在旁想哭却哭不出来，好像所有的泪水都已流干，只剩下一个空空如也的躯壳。 阿唐出手，不可胡来。 谢之方胸腔如沸，血液翻滚，一时间按压不住奔涌的杀意，赤红着双眸看向他。 难道你真要嫁给那个畜生不成？ 谢之真跪在地上，一双美目痛苦地闭紧，再睁开时眼里只剩下无尽的悲凉。他双手抵住冰冷的青砖，对着谢涛的方向重重扣了一个头，声音抖得厉害，却透着宁死不屈的决然。 阿唐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举，皆是出于关心女儿的好意。求父亲念在他年少无知的份上，莫要与他计较。至于六皇子，女儿死也不肯嫁给他那等阴险诡诈之人。我知道我留在家中，不止令父亲母亲颜面无光，往后也难免影响阿唐和灵儿一起。求父亲母亲允许我剃度出嫁，就此斩断尘缘，勤等古卷了此残生。女儿愿在佛前日夜祷告，为父母和弟妹诵经祈福。 姐姐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